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娱乐行的人影仍在继续繁荣，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，人造的准卫星没探测出我们已与再见不再夜。你下来我出退，刚再会也心虚，我还记得要天上转嘴。吻下来不出去，从前多么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每年这天记得要流泪。 这首歌呢是杨千嬅的， 再来，从此不再受伤害。

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生命面

想抱着你，保护你，有种微微暖意叫珍惜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朋友，我当你一秒。朋友，朋友，我当你一世。朋友，奇怪，过去再不堪回首，怀念。时时其实还有朋友，你试过将我营救，

得我不知怎么才好。你一个人在爱人与被爱中苦恼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。你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中跌倒，这样的创伤要多久才能医得好？一个人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找，怎样的答案才能让大家都觉得好？天有也早已过去。

的每一天都有爱在我身边。啊，只有你给我满满幸福，陪我回家的路感觉就像远走。只有你用心温暖我的生活，发现有你才有我。只有你给我满满幸福，陪我回家的路感觉就像远走。只有你为我点燃心中花火，再也没遇见过寂寞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你的手。

深，心中感动都你融化成你，两人的世界比谁都特别，能住在里面时间会多再去冒险，只要有爱就拥有一切，有一种淡淡的味道叫做幸福，一点点到尽爱的两人世界，用心来品尝，细细想象，和你一起慢慢分享。 起安详，你和他一模一样，温柔忍耐坚强，我带着满身的伤，回家的路走得踉跄，看见你站在路口，伸出手，眼里满是泪光，我太平常，每天只顾自己风光，我太平常，眼泪流进你的心房，你爱着我，情愿由我任性闯荡，你爱着我，安心

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诗歌红酒，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真正专业的洗车其实大有讲究，有些服务绝不是路边十块钱洗一次车的店能够提供的。底盘的保养重要，而且简单易行，但是却容易被遗漏。日常行驶中，汽车的底盘环境是最恶劣的，地面上的脏水、落叶、水泥等都会对底盘有一定的腐蚀性。全方位洗车之前，一定要检查底盘是否做了相应的清理，同时也要注意应该马上进行烘干，再由专业人员用专用的汽车底盘防锈剂进行防锈处理。防锈剂里面含有防腐蚀剂、湿絮除剂和合成渗透保护剂，对抵抗盐雾和潮湿空气有特殊的效果。说到安全带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出租车那脏兮兮的安全带，看看都不想系了吧，因为实在是太脏了。一般来说，由于使用时间长、频率高等原因，安全带普遍给人较脏的感觉。但是安全带占用面积较小，很容易被忽略，所以很少有车主或洗车店会清理安全带，使之成为清理的死角。因此洗车时，车主们也要记得查看安全带的清洁情况。密封胶条它看似不起眼，但在装饰汽车的同时还能起到封闭和隔音的作用。举个例子，天窗的密封胶条老化会导致车内漏水，这时就需要更换密封胶条，所以我们要定期使用专门的清洗剂来清洗密封胶条，对于车窗周围的胶条更是要着重清洗。汽车脚垫清洗时通常不会被忽略，脚垫看似一个不起眼的东西，却非常实用，可以防水、防尘、防滑，使用中更关乎着生命的安全。如果脚垫安放不合理，就会卡住刹车踏板，影响到刹车的效能，所以当脚垫拿出来清洁后，安装时车主很有必要确认是否复位，假如脚垫卡住了踏板，则极易成为行驶隐患。很多洗车店只是擦擦玻璃的外面，里面基本不擦，更不会擦玻璃的截面。很多车主应该也有同样的经历，上高速取卡时，车玻璃截面把干净的衬衫蹭得都是土，所以洗车时都要把车窗降下来，完整的擦一遍玻璃。经典九六九，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细心养护自己的爱车，好好的给他洗个澡吧。 Yeah.

到那么好的人。于是心里不是漂浮暖暖那个晚，从此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。哦，不自禁找寻很像他的情人，但是没有谁有像他的灵魂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每个东西观望才找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有时分手不知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每个东西忘了才找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又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有些分手不是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 用黑夜，用思念，拥着你。

新年总是那么的短暂，在春节几天团聚之后，外出打工的人们又开始踏上行程，留下了老人孩子，送别了妻子儿女，那些送别的画面看了让人动容。元宵节过去之后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春节假期的真正结束，随之而来的又是长时间的别离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，愿回程的路上一切平安。 情绪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